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这里相聚。喜欢旅游的朋友心中一定是阳光和灿烂的，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周准 到到 上台鞠躬。 哎呀妈呀， 哎 好， 你这个反正是买了票都退不了了哈。 啊，是的，我跟你说，交了定金不退不换啊。 哎呀， 对，如果你不来的话，那个就是钱也不退给你啊。 没刹住，在旅行行业当中，经常会听到这套歌，对不对？我们要 气死我了！我最近就遭遇这事儿。 我们要报有资质的旅行社，提醒大家哈。 嗯， 这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嗯哼， 怎么形容他呢？其实他就是一个。热情， 嗯， 然后 开朗， 开朗， 很快乐， 很重友情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我们的超级辣妈 Rock 梁岩，欢迎， 欢迎， 欢迎 Rock。 梁岩刚刚跟他聊天是充满了一个诙谐的成分啊， 对， 就他生活当中其实他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一个笑点，而且 是的， 很长 时间他是出口就是段子。 对对对，今天我们要跟着 Rock 梁岩去，哎，这个地方还真是有好多点呐， 啊，这地方好多人去， 电影、音乐。 嗯， 是不是？ 嗯， 市场自驾， 对， 卖海鲜的， 卖海鲜的， 卖海鲜。 Rock， 你这次去西雅图， 嗯， 是什么时间去的？是回味呢，还是刚刚？ 前两年吧， 前两年的时候， 但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一直都没忘在我脑子里，就算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地方。 哦，为什么呢？这次是也是带着娃去的吗？ 当时还没带，也是家里人啊。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因为看了那个《北与西》，北京追上西雅图， 哇，两部一。 北与西还有 续集，对对对， 虽然跟那个关没什么关系，但是一的那个感觉还在啊，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 我觉得一那个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确实不错。 对，那天电视上又放了，我又看了一遍，汤唯真美。 CCTV 六呗， 对，哎呀，不是 CCTV 六， 好，就是它是电视上荧屏嘛。 对对对， 确实西雅图是很多人圆梦的一个地方，也很浪漫。其实每一个城市当中都有它非常光鲜亮丽的部分，也有它夜色降临之后的那个部分哈。 是的。 当然我们的梁岩也是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在路上的好朋友。 对， 这次西雅图过去两年了，还是依旧回味，总有些感触在你心头吧。对吧，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汤唯卖包那个地方。 哦，对，他卖包那是什么地方？ 汤唯卖包 派克市场。 哦，派克市场， 他在市场呢。 Farmers Market。 啊，对，他对他就在那儿卖东西，人家在那儿卖鱼，他在那儿卖包。 对， 对他，我记得他在一个小桥上面，好像是 挺个大肚子那个 啊，挺个大肚子，要包吗 ？See you。 对 对 对， 很感触啊。 对，然而并没有人买， 嗯，没有苹果卖鱼的。 对，是 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看那个桥段，我真是迷之心酸，有共鸣。 是吧？哎，你说这么点事儿，这 没人买。 哎，这。其实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情绪和感情是需要我们个人离间的，对不对？ 嗯， 那个桥段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充满了 不七性和不测性哈。 对。 既然说到这个桥段，咱们就不妨说这个派克市场哈，很出名哈。 嗯， 那个派克市场有很多的经典的项目，比如说扔鱼的飞鱼就刷，你捡着，哎呀，真的是这么扔啊？是不是扔啊？ 是， 对， 是 真的吗？ 就跟我们甩面条那个抻面那种感觉。 他们是把鱼扔出去了。 数好了，捡鱼，哎呀。鱼 做炸酱面， 他们是那个把鱼扔出去就不要了， 他就是就扔，就是以扔的方式肉售卖， 对对，他是打鱼的时候以前从船上往下扔，然后后来显示我这鱼特新鲜，新鲜出炉的， 拿走， 嗯，就 我以为是随便扔给大家当福利呢。 哎呀，我这是开奢侈棚的，我三点打鱼，我五天晒网的，是不是？它这是一个售卖的方式，是吗？ 嗯， 有没有碰到过真的这样售卖的小伙子扔鱼给大家？ 看见过他们在那张罗这个事儿，就真的在扔来扔去的啊。 哦， 哇，他们 很大的， 肯定很有技术， 对 对，技术活 是整条鱼扔给他， 对，一条一条的这样的，一条一条， 真的 就像瀑布一样， 哇，碧玉， 你怎么拆完了这东西？ 就想起快手上卖鱼的， 不是？哎呦， 对，那真的是活蹦乱跳的大鲫鱼。 嗯，海鲜是没有问题的，派克市场，这派克是很综合的市场，是吧？ 对，啊， 对， 虽然其实不大， 哦， 跟我们那个望京地区的小市场也差不太多， 哦， 就我感觉不大，因为它摊位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周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星巴克全球的第一家店， 哦， 对对， 特别近， 搁那儿待着呢， 过马路就是。 什么样的风格？那第一家肯定有他自己的一些 ID， 嗯，有，它有一个最著名， 不要钱。 他以前是，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就是 反而更贵。 我们普通的星巴克以前都是绿的嘛， 对， 它是咖啡色的标， 对。 但这两年好像我们国内的也有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标， 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 R。 我没见过，没喝过那个。 那个还真的 是，就 是 国贸现在有，就是它的那种特别精品的店。 哦， 但是以前只有那家店， 嗯， 表示它是第一家， 是星巴克精品店。 是不是因为那个它的咖啡豆也跟那个绿色的标的咖啡豆不太一样，是有这个区别吗？应该是 有，它有它那个店专属的。就只有在那个店里能买到， 是的， 哇哦， 还有 我 的杯， 对呀， 哎，我其实我觉得星巴克的杯子其实挺好看，挺好看的，就是你看它不同的季出的， 嗯， 还都挺好的。 在西雅图这个就是所谓的派克市场和这个星巴克之间离得很近，就旁边就是， 哦，拐个弯就是， 哦， 哇，那是不是有每天有很多的咖啡迷去星巴克朝圣呢？ 嗯，他们当地人就把那当成麦当劳，就早上起来跑到那坐着。 哦，室外也会有空间？ 有，室内室外都有。然后 并不买咖啡是吗？ 真的，我看着有一次有一公益组织开会，可能是慈善组织，也不太经费也不太多，一群小伙儿小孩都不大，然后在那一堆人买了一杯咖啡，然后跟大家把桌子让一让，我们公益组织没什么钱。 我的妈呀！ 我就担心他们让我捐钱，我就走了。 买一杯咖啡哦， 对，还真是星巴克也是无奈了， 是 那没有办法。 派克市场除了可以看到飞鱼秀，看到那个旁边的第一家全球星巴克店，它那个地方是个生活的地方，派克还是一个旅游的集散地啊？ 现在是一个景点 啊，景点了。 当时是一个就是老百姓自己生活的地方，每天接特别接地气儿。 是的。 那现在其实它也是有功能性的景点是吧？ 有功能性的，但是它的东西吧，就怎么说，吃的喝的东西都比普通的西雅图的市场要贵不少，我觉得30%吧。 这是好的一个提议哈。 那真是贵挺多的。 对，扔鱼的小伙儿也挺累的。 对 对， 是吧？ 扔一个鱼，你得给我表演费啊， 对， 管理费啥的。就西雅图特别著名的那个奶油汤， 嗯， 就是上边一个酥皮儿，然后底下是奶油杂拌吧。海鲜汤， 嗯， 那个在机场可能卖的价格都没有在派克市场的贵， 是吗？ 派克市场那个吃的挺贵的，而且，说实话没有更好吃， 嗯， 差不多少，可能就是作为景点都有点那个。 实实在在的分享， 对 对，光飞鱼秀是可以，但是那个物价是比较高的啊。 对，我们可以去逛一逛，体验一下， 拍个照片什么的。 嗯， 这是以派克市场打开西雅图的景点分享。 对， 当然那个卖包的经理也是让我们情感串联的部分啊。 是是，嗯。 那其实，在西雅图有很多活泼可爱、一些高科技的地方，有没有去感受过？ 啊，有那个习大大去的那个波音工厂。 波音工厂， 波音工厂就是高晓松在那个《小松奇谈》里也说了。就是西雅图，甚至说美国，那时候 又是小松， 男神，然后就是整个美国。 哎呀，谁说这句话？这周驼，高晓松是我国内地优秀的音乐唱作人， 而且高晓松 高学历。 非常非常的有脑子， 对他有 聪明， 很聪明， 情商很高，我 喜 欢 自拍。然后，哎呀，你怎么回事？小松其实那个 小说那个节目啊， 嗯， 收视率很高的， 很高， 对。你看他满腹经纶的表达的时候，其实挺他就是个侃的非常有头绪而且有理论的人哈。我们回到这个刚刚说那个多音吧方面哈。 啊，好的，就是那个工厂就是有很多寓教于乐的东西啊，因为美国有几个特别吸引我们这种家长的地方，一个是那个 NASA 的那个儿童参观的， 对，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 嗯， 然后尤其喜欢就是飞机的男孩打飞机，然后你可以参观往可转，然后看美剧里那种。就是每次劫匪劫了一堆钱又飞走的时候那种感觉，在那个那工厂里就这种感觉， 交互到这么直接的程度， 就感觉每个飞机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任务，然后每就是那种感觉，它不是像我们博物馆那种高高在上的一个展品， 亲切， 对， 都可以参与， 对，感觉就在你脚边随时就能开走，就那种感觉。 哦，原来是这样的，快，我已经整装待发了，有没有人来驾驶？ 对对 对， 走吧走吧，然后哎呀，要挽留吗？那这个地方在哪儿？这个播音的那感觉， 我有点路痴，反正也在西雅图。 啊，反正问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这个地方。 就有点对，是西雅图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哦、 是这次你们去西雅图是主要在室内的交通是什么呢？也是自驾吗？ 嗯，有一部分是自驾，就是我弟弟过来的时候是自驾，我弟弟没过来的时候我们是坐地铁，好像是。 哦， 地铁方便吗？在西雅图这个城市？ 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那个美剧，就是《格雷实习医生格雷》。 哦。 他就是在西雅图拍的，然后格雷经常就会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坐着渡轮，然后赶不上上班，或者是特别郁闷的时候，他去看那个塔什么的那种。因为西雅图总是在下雨嘛，灰秃秃的啊，然后经常坐地铁就有那种感觉，挺好的。 哎，映照现实。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跟着美剧或者说一个电影去一个目的地的话，可能感触会更深。 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我看了七遍。那个时候的旧金山不是物价非常的什么，反正收入也非常的赤字。然后这个男主角史密斯演的这个角色，他经常在旧金山嘛，对不对？有很多的地铁打卡的景象，然后去那个 最落魄的时候，是不是？ 对对，就 也睡过地铁地下通道。 是的，就会觉得你当你熟悉一部电影里边的情节和地点之后，再去经历了，你会觉得哎呀，这个电影拍的是那么个劲儿哈。确实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我们不能去经历睡地下通道， 感受一下 啊，感受一下。 既然准哥暴露了年龄，那我也暴露一下。 是不是？ 还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西雅图不眠夜》 啊，对啊，那个 汤 姆汉，对，我觉得他俩人拍的。 因为我没看过这个。 哎呀，真是。你那个觉得有没有打卡的这些景点里边有吗？ 就那个他那个塔嘛，就那个塔。然后我们是黄昏时，没有那个深夜那种感觉，但是就觉得他就是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就是电影里的东西就出现了。 不现实，真是还挺美好的。 对，挺美好的， 不现实的感觉。 其实我就一直对于美国的向往哈，就是说如果我去美国，我真的想感受一下，就是那种大都市，尤其是它的华灯初上那种晚上，夜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繁华的景象。 这个问题扔出来，咱们就问问 Rock， 西雅图不眠夜， 对呀， 对不对？ 不眠吗？ 失眠的不一定哈。灯亮起的时候，西雅图美不美？现实不现实？不现实，不现实， 不现实，像做梦一样。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上海或北京那种美是我们的那种华丽，但是西雅图的那种它是一种其实有点过时了，有点旧旧的。 好酷啊！ 就是有点 酷美， 没有那么就像一个老，就像一个美人，她已经四十五十了那种感觉。 美人迟暮， 对， 但是依然气质还在。 四十五十就迟暮了啊，也差不多。 那 个男人气质， 你快迟暮了， 你也快迟暮了。 迟暮了， 迟暮的下一步是迟来， 老婆。那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旅行者，在西雅图夜色当中行走的话，那个节奏是什么样？因为美国嘛，总感觉会比较快。那在西雅图是什么节奏呢？ 西雅图和美国的其他地方还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 气质就是那种有点文化，然后有点对婉约，有点极客，就科技感，然后既现代但是又有点颓废。西雅图其实蛮颓废的一个地方， 是吗？因为也天气有关系，对不对？ 对， 老阴阴沉沉。那晚上的时候，你建议大家去哪些地方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啊，治安是没有问题的，西雅图。 晚上就是那个塔，那个塔，然后有 可以上去， 可以 营业到几点那个地方？ 好像挺晚的，有那个旋转餐厅那种晚宴，就跟我们所有那个电视塔上面旋转餐厅 晚宴，对，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就是西餐，然后价钱也不贵，好像跟我们这儿差不多，几百块钱，二百块钱，可能吃挺好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在这待一晚上，聊聊天什么的。 因为好多电影在这拍，肯定有他的情绪。 对啊， 当地人，比如说年轻人，到了晚上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形象和节奏是什么样的？ 啊、哦，他们会去那种叫先锋广场。 先锋广场， 嗯、哦，就是也是有很多地标，然后周围有一些什么酒吧、咖啡厅、画廊，然后音乐的那种 live house 那种，大家去那儿。夏都的音乐也是特别的有特色， 嗯 啊。也有点颓废， 是，就是颓废中透着西雅图的复古和那种坚韧的感觉，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复古这个词儿 是的， 是的，很复古。 就是我们会了解到，就是每个美国的城市，它不管东西部都有不同的一些点哈、啊。西雅图刚才说是有点颓废、复古，以及那个让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生存是跟比如说跟纽约、跟洛杉矶是不太一样的哈、啊。那比如谈到住宿，美国的住宿，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会聊起来美国住宿的条件，城市不太一样，它的风格不太一样。西雅图既然复古，那它的酒店呢、啊、民宿、宾馆，你们这是有什么自己的感觉吗？ 我们住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宾馆吧， 普通宾馆、 普通宾馆。然后，但是听他们说住民宿是挺有意思的，就 Airbnb 啊， 西雅图的人那个特别的爱聊天儿。 哎，对，好像他们确实有这种说法，说在西雅图一定要住一次这种民宿， 就平时 一样的感觉。 平时工作中不太，因为他们都是波音、微软这种公司嘛，他们说话都平时都是比较程序员的那种，但是如果私下里就西雅图的当地人都是那种就是有很多想法的天马行空的，然后对生活本身很热爱，但是又比较克制，不怎么表达，一表达就是、 还要克制，我的天哪， 因为 生活很热爱， 平时他们的那个比如说播音啊什么的，他们那种工作就是那个性质的，对，但是一到生活里的话就音乐啊什么都无所不谈 哇，那我觉得他们的夜生活一定是很丰富。 这两 晚上出去感受一下，然后大家喝杯酒啊，可能就打开话匣子了，然后就开始聊天。对， 是的。 这次你们没有住民宿体验对吧？ 没有。 就直接住的是酒店。 对。 哎，那如果要是说酒店选择的话，那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会比较好呢？ 我还是推荐那个先锋广场吧。 先锋广场、 或者是派克市场。就是游客比较多，你的那个服务比较便利的。 哎，也是哈，对。然后各种交通也还比较那个什么。 要不然你就感觉西雅图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可是其实人特别少。特别特别少。 真的吗？ 那不错。 这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就经常你会找不到人，也找不到什么提款机，找不到什么的。 这是两年之前的是吗？ 对对，但是现在的，因为它的经济的问题，就是现在可能还不如那个时候。 那比如说我们去纽约消费，去洛杉矶消费，和旧金山消费，跟西雅图的消费来说是便宜的是吗？ 西雅图应该是便宜的 啊， 但是它买东西的方面是我觉得美国相当物价比较低的，我觉得 那说到消费呢，当然是城市啊，它是现代的城市，美国嘛啊，也是个大国。那比如说我们在现代的消费购物方面，西雅图给我们什么呈现呢？你感觉这几天呢在那边？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不太买东西，但是我那个体验消费什么的比较多。然后他那个比如说像渡轮呐、或者是就是那些体验玩的东西，还真的是不贵，我觉得。而且他可以买那个城市通卡，就是之前我说的 City Pass，就是300-500块钱吧，可以玩9天还是几天，就是这些景点随便去。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是你刚刚说那些是吗？ 对，那些都可以随便去，包括渡轮，包括那个塔什么的，参观啥的。 太好了。那这次就是一家人的行程，你们在那待了几天？ 待了也就我看3-5天吧，差不多。 3-5天，然后是去别的地方了吗？还是就 没有？就在那儿，就每天坐地铁找格雷的那个景点， 找格雷的景点 医生馆 然后找还有晚秋，就是汤唯那个晚秋那个地方，就这种比较文艺的瞎晃，然后去那个中餐馆，吃中国饭。 China 的部分呢？中国的部分有吗？ 有它的中国城，但是是治安比较混乱的地方， 街区 就是对它物价相对美国人生活的地方可能稍微要便宜一点，然后但是就是流浪汉呐、什么的比较多。 你需要提醒大家去这边的话要注意安全， 一定注意安全。我们就知道有人在那儿偷啊抢啊什么被就挺多。有的人可能是提到华人的区域就无所谓了，包往那一扔或者干嘛拿手机， 自然的放松警惕。 对，因为一看就是国人嘛，同胞嘛，是不是？ 我就听说有人就一箱子钱就被拿走了。 妈呀！ 一箱子钱， 心也够大的。 这心也够大的，一箱子钱， 20万美金差不多，一个中国人过去，然后他可能是想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买房子，还谈生意，然后他就是跑到说，我吃顿中国饭吧，跑到华人区，然后就放松警惕了，就在那吃饭，一转身就没了。 就放到边上都不行。 我听那个老饭店老板说的。 我的天哪，最后也不知道追没追回来这钱。 是的， 对，这房子也没买成，生意也谈崩了。 一定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会在熟悉的这个人群当中啊，会放松自己的警惕，肯定是的。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是想到出去玩啊，跟那个在家附近玩是不一样的哈。 嗯， 毕竟是一个没有生长或玩过的国家和地区，一定要小心谨慎。出去的时候，那除了这个华人区就加拿大之外，在西雅图整体的治安来说是还行的，稳定的啊，因为人很少，是吗？ 对，人很少，它也是分区域，就是流浪汉多的就不太好，剩下的区域都还可以。就是 还不错 的美国城市吧。 是我们上面了解到西雅图的这个城市有很多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地，很多的喜欢这个比如说艺术的朋友，你可以循着他们的拍摄地去走一走， 对， 很有趣哈。 其实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很文艺很复古的城市。 对对对，不管是白天的那样一些高科技的亲子的，还有一些亲子的部分，下面呢跟我们说说有些亲子可以去感受的哈。下面呢可以讲一讲， 可以可以， 除了播音的这个感觉，还有刚刚说过的拍摄市场。 对，我突然间想到西雅图是不是有游乐园呢？ 有没有游乐园？ 有水族馆。 水族馆， 水族馆啊。 我们说在哪个地方哈？很多的经典电影在西雅图拍摄，不难看出制片人和导演对这里的青睐，肯定有他独特的视角以及情感部分的推及哈。 是的， 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会有一些情感部分加分的部分，或者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西雅图就是这样一个有味道有故事的城市。 是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首非常好听的西雅图民谣的歌曲啊，给大家，希望各位听听这首歌，回到那个汤姆克鲁斯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呢 现在已经认不出来 就是回到那个追梦的年代哈。下面呢还有很多我们的喇嘛 Rock 良言精彩的关于西雅图的分享，当然也可以关于美国很多地方的分享 啊。对对对，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哎，不要忘记啊，提醒各位大家呀，就是我们节目每天晚上的21点会重播给各位。您白天忙碌打卡，您跟我发邮件听不了节目，晚上21点，当你都处理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 Now we're gonna pay and pay.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目的地以及目的地的一些感受哈。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热情重友情的超级辣妈梁岩，欢迎。 欢迎， 大家好。 西雅图呢是梁岩非常喜欢那个格雷医生的美剧的拍摄地，他会经常坐着地铁走文艺的路线啊。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他也会体会到当地的风土和人情，是不是？ 是。 还有就是适合一些，比如说因为是超级辣妈的身份，会比较不由自主的关注一些孩子们可以去玩的地方。我就是这样出的一个地方，除了成人大人孩子也可以去感受的地方哈。西雅图有没有这些类型的分化？ 有啊，他的那些博物馆啊、水族馆，然后还有音乐博物馆什么的，都是挺有人文特色，还有那种亲子互动性的。比如他那个水族馆就有那种触摸体验区，就是你可以去摸那些我们平时在水族馆里只能看的那些东西，比如什么海胆。 怎么摸？是一个屏幕还是伸进去什么？怎么弄啊？ 拿手 摸海胆。 可以摸，对，对。 哎呦，摸海胆， 对， 海胆不扎人吗？ 它扎，但是就是你可以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真的去摸到它，但是但是就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那种感觉。 哦，对，就叮， 碰 一下， 不是去薅人家。 你那个摸的是真的海胆？ 真的，对。 对，海胆可能是也啊， 它是 想去夹你一下， 专门就是射出来让你去感受这个。那个海胆就是供大家摸。 啊，那个海胆，我知道了，那个海胆已经习惯了。 我替这个海胆啊， 对， 点赞。 对，海胆一开始还挺害怕的，然后说有人，哎呀，什么东西，我扎它一下。后来哦，习惯了。 除了海胆，还有什么可以触摸的动物？ 海参、海星。海葵什么那种， 食物链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 那个鲨鱼，你摸摸试试。 对，海星基本上就是哎，在那休息一会儿，然后啪。 海星 揪起来，然后怎么又给我揪起来？ 海胆、海参、海葵， 嗯、 这些是不是 有点像我们赶海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就是 他想营造一个博物馆内的自然的那种赶海的感觉。 哦，这个海 有没有海参偷跑出来的？ 偷跑 被吃了吗？ 就是可能一不小心，那海参就是一下砰跳出来了。 我要跟葱见面， 我要吃卤菜。 终于看到葱了啊！ 对， 也很幸福。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些触摸的体验是一个水族馆或者海洋馆的一个特色啊。因为我去过几个海洋馆，比如说新加坡的海洋馆， 并没有海胆跳出来， 没有触摸这个感觉。哎，它这个就是也是那种玻璃的那种，就穿在头顶啊两侧身体类似的那种， 对 吧？ 它也因为比较那个设施也不是很新嘛， 啊， 跟我们普通那种没啥太大区别， 都类似， 都是类似的。 地点的话，大概是个什么地点？就是也很好找，是吗？ 哦，地点就是也在市中心派克市场那一圈儿。 哎，派克市场是个原点的。 对， 怪不得住在那儿方便呢。 是，我觉得派克市场就是一个集散地，对，就是向周边扩散，这些景点， 一地见鱼刺，反正 啊，对， 崔玉秀嘛， 还挺好找的 啊。 有时候我感觉当地人骑自行车去的挺多的，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交通方式。 是，这个海洋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觉得一个两个小时可以玩够吗？这个地方 成年人的话，其实一个小时肯定够了。就触摸去体验一下就可以走了。 触摸去，来， 其他的跟我就没有啥太大，跟旧金山的那个海洋馆也区别也不大。 但是我觉得的话，就是他因为就那个西雅图刚刚绕回来，本身人就不多，他没有那种成群接踵的在海洋馆里那种拥挤的感觉，应该没有哈。 你都 那这个太好了。 对，有时候你都渗人，你周围要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排个队，你还不害怕。你要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都没有人吗？ 旅行体验不错呀， 相当不错了。 对呀， 尤其我工作日那种。几乎就是 几乎没人， 有的听，反正你转过来看着一大鱼冲你而来，多一个人 没有人，哎呀， 我的天哪， 不错不错， 那 这是什么样的4D 体验？ 四 D， 对呀、啊， 好几个都冲来，终于来个人来吓唬他， 然后一个海胆蹦到了头上，5D 体验，这是真实的。 我们用一个诙谐幽默的方式告诉各位，西雅图的水族馆、海洋馆人并不多啊。 是， 反正我去的所有的水族馆都是人，全是人，人比动物还多。 哇，哎呀，小海胆还长得挺好看的， 真的拿手去。 这海胆也得经过严选。 请相信西雅图严选。 对对对，真的是很重要哈。海洋市场可以玩，那小孩子除了在这边玩的话。在西雅图有没有比较就是很亲切的公园啊、广场啊这些会有吗？因为它复古嘛，肯定有这些吧。 嗯啊，有它的那个类似于刚才我说那个先锋广场，其实好玩的东西就挺多的。 先锋广场是什么样 子？ 对啊， 它是一个其实看起来就是一公园，没有门，我觉得几棵挺老的树，然后你在唐人街附近吧，然后周围也是一些就是大公司，其实你隔两个 block 就是大公司，然后还有很多人在街头表演。 有， 挺好的。 就很人气是很旺的， 然后 画廊啊、古董那种小店，买二手的古董衫或者古董包什么那种人， 哇，太棒了！这个 你问一下子， 我着重问一下的这个部分，海胆已经过去了。对，就是这些小店就是在先锋广场的周围是吗？ 对，就附近啊，就大公司有时候你感觉特别现代公司，然后拐过去一看，然后一堆特别复古那种感觉小店。 哎，我觉得这个撞击很好哎。 这不就像是那个，比如说深圳的腾讯、广州的腾讯公司，它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尚区域里头， 底下是白人， 底下真的是那边广州塔就在前面，然后周围确实卖一些小店的复古的商场，嘣就有一个什么腾讯的总公司在里头， 对， 坐在这样一个街区当中，很有意思的， 是吧？我最让吃惊就是上下九，我觉得这是多么知名的一条街道，然后沿途五金店啊，这是什么？ 是，就是街区化嘛，功能化，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去感受的 啊，是 是，反正这个先锋广场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地方哈。 你看那个小店，你去逛过吗？ 我进去看了， 怎么样？ 都不贵。对，然后那种古董鞋，就那种粗跟的鞋，现在好像都买不到了那种。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淘这种古董鞋， 对对， 就是哎，可以带回来几双， 是 的呵。 我估计你可能还会喜欢耳环 啊，是 特别奇怪的耳环，什么样的？ 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就是主攻巴洛克式风格的， 戴个葡萄嘛，不就戴俩葡萄？ 现在那个真的，我是在网上巴洛克式耳环是什么东西？我就看了一眼， 两个水滴，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水滴。 就是 反正喜欢就是新鲜事物的朋友，比如说看到一些设计师小店。 比如说在一个全是 CBD 光出来一个街区，特别的文艺，很有惊喜感，对吧？ 对，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就是逛一逛，逛累了肯定还会有一些小餐厅啊、小咖啡馆可以供你 有 休息，是吧？ 我觉得那个地方给我最大冲击的是当地的流浪汉，就是 说这个 特别的 keep real， 就其他地方流浪汉可能还会就这样乞讨，但是那儿流浪汉就是抬头，然后就是特别冲，就直接说你给我2块钱，我就要2块钱，你给我2块钱，其实有点半抢劫半那个什么那种感觉。 那我要不给呢？ 反正他也就会很凶，他也做不了别的吧。 哦， 就是当时就觉得资本主义社会真的是很不好。 是、 哦、 是的， 真的 是，这是一个、一个方面的映射，对不对？ 真的， 对对对，远离流浪汉，你就假装听不懂吧。 对，但是、你想，可能在其他世界的地方都有流浪汉，但是那儿的流浪汉就是 让你印象很深刻。是吧？ 很冲击力很强， 画面感很强， 而且特别多。 是， 就是地铁，你下地铁就会出现。然后你只要到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首先先迎接你的一定是这个。 哎，那我是不是在我在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可以说明，其实西雅图这个地方，就这个城市，它的整个人们的效率啊，包括什么，可能并不像美国其他城市那么高。 对，它有点、比较偏远吧。 哦， 幸福指数也不 是 很高，幸福指数 对不对？那是不是西雅图超音速的，老想起以前那个队哈、篮球。那其实美国都有一些体育的文化，在西雅图肯以前就叫西雅图超音速嘛。那边有没有就是打篮球的运动的人啊？阳光的部分应该也会有的哈。 有啊，就是当地的人就是街角随便一个那种、篮球场、然后他们把车往那一停，下班了或者 来斗牛， 斗牛。 或者 周杰伦嘛， 哎，周杰伦， 对， 就或者早上起来去上班，把车开到那儿，突然发现流鼻血了，就打球去了那种。 真好， 我天哪，你今天也可以打球了，你也流鼻血了， 就是那种，这种情绪说不上来，反正是有这个有这个区域利用起来嘛， 而且有这个群众基础， 对， 你会发现很多就是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哥们儿什么都不认识，素不相识，包往那一扔，然后大家买个热狗就玩一天。这种 真好，那种城市凝聚感哈，就是那个是裁缝，那个是餐厅服务员，那个是比如说一到晚上，哎，来电话帮四个 big band 当乐队，就那个感觉呗， 对， 是吧？ 对， 老男孩的感觉， 对 哈， 对，老男孩的感觉。 你就是真的西雅图有非常多的精彩的部分，我们用一期节目的说的话不是很清楚的说完哈。那当然，大家要去西雅图玩的话，哪个季节比较好？因为美国的季节，东西差距还比较大。你那个上两年之前去的是什么季节？ 我们那时候是春天，但是我们北京当时已经就很热了， 天冷， 穿短裙了， 西雅图， 但是冷，特别冷，就恨不得没把羽绒服带来。 那么冷。 特别，那边它有海风， 三四月了， 对，四月份了都有海风、然后它每一个那个景点你都会被冻得不行。然后我最印象最深就是不是汤唯卖包那地儿吗？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那里边汤唯戴那耳套， 对，耳包， 真冷、 是真的很冷啊， 真冷， 真冷， 大围巾裹上也冷，因为它海边就是海风一吹就特别特别冷，所以提醒大家西雅图一定要多穿多穿多穿。 是不是夏天去会比较好？ 夏天肯定会好， 六七八九什么的， 对，夏天别的地方热，它冷。 对呀、就凉爽嘛，对吧？因为有海，有那个咸湿的风吹着。其实作为旅行来说，美国的很多的城市，大家向往的一些地方、打卡的地方，不管是自驾，然后去看艺术，还是去看国家公园，西雅图这边的，刚你说的这些，有没有一些什么高速自驾的方面的一些，有没有分享？ 美国那个哈雷的爱好者， 哎呀来了， 他们就喜欢、对，从西到东嘛，各种那种，从西雅图一定是一个点儿，他们要去、而且西雅图那个嘻哈音乐、摇滚音乐，就是都比较主，就是在西雅图是主流的， 受欢迎的， 对，受欢迎的。 那应该就是说，比如说嘻哈和摇滚，其实很多时尚的部分会放到话，因为嘻哈的一些什么主理人的演唱者啊、DJ 啊，那是不是那边也很时尚的打扮、oversize 全都是那样的，有吗？ 对， 是吧？ 打扮挺另类，挺新潮的。 哎，那是不是也有涂鸦的这个部分呢？ 有吗？ 必须有。 有， 就刚才你那个麦尔环的门口就全是涂鸦。 麦尔环门口还是涂鸦？哎，不错不错，对，老板都是穿贼潮的那种出来了。哟，你想要什么？ 对，唱得好不给钱拿走。 对， 说到跟当地人交流，我觉得美国人其实还是比较外向和 open， 就话很多，因为美式发音就感觉就是那种哈。 对， 就是美国人不是说特别热情吗？然后特别就是跟日本人一样，就很贴心啊、什么的。 你有没有感觉西雅图当地的民众，有吗？交流吗？有交流吗？ 还行，就是有的时候问问路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是有挺就是挺矛盾的，一方面就是美国的那一些很 open 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就特别注重礼貌或者是那种他们自己的那个风格风骨。我们这是有文化的，和美国其他地方不一样。 哦，西雅图是这样的风格。 嗯，你想他波音的工程师也好，或者是西雅图当地的音乐 高科技， 都有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那种端着。 哦， 那是不是纽约和洛杉矶的人来了之后也会是这样被这样对待？哼，我们比你们有文化。 其实是有一点儿。 是吗？ 嗯，就他们说话的那个语言的语句的组织都是把敬语也好，或者是语法什么的。 指点来了。 对，就弄得很漂亮，就是有点像书面语那种感觉。 我懂了，对。 人家听得出来。 是啊， 敬语、书面语，放在哪儿很重要。 他们夸一个人漂亮，绝对不会说哦 ，you are beautiful 这么简单。 不然， 对 ，you are gorgeous。 尤其是戴上巴洛克耳环， 对，戴上。 哎，还差不多类似。对对对哈，西雅图刚刚了解的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既复古又现代。然后呢，天气最好不要三四月份很冷哈。 是是是。 嗯， 我还想问个问题。 你问。 对，它这么有工业气息和不是科技气息的一个城市，它有没有大自然的部分？ 哦，自然。 有没有自然风光的部分？ 有，它的那个渡轮其实就挺自然。 哦，说渡轮嘛，你们好多不是说、 那 个？那 渡轮可以开去哪儿呢？ 格雷医生嘛，今天的。 西雅图这西雅图城市是城里东头开到西头吧，反正。 哦，是这样的。 就是对，在城里穿，然后渡轮还可以开到美国，往上温哥华那边，特别近了已经。啊， 到温哥华能不冷吗？ 嗯，都到温哥华。 对呀、啊，加拿大了。 哎、你这个船是哪儿来的？ 突然有个会， 就是咱们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别了温哥华》，你们还记得吗？ 啊，对对对， 又暴露年龄了。然后里边那个 八零后都看过， 有看过《别了温哥华》啊。 然后里边他们不是那个住的那个房，李小冉住那个房子， 啊、 就是那个一个就是感觉船，嗯，叫什么船屋，就一个一个。码头边上有一个屋子、 嗯， 然后你一出门就是那个坐上船才 能走。铁皮房的感觉那种， 对 对 对, 对， 就直接安在码头边上一个房子。 哎，西雅图有好多， 是吗？ 如果想去你住那个 Airbnb 的话，你们可以选那个。 选这种的哈， 特别好玩。 哎，就很多电影的桥段里，男主角一般都住在这个码头旁边的一个铁屋子里，船跟屋子连在一起，一般这个男主角都很帅。然后有自己的格调什么、 还得养两只猫 啊，对对对，然后明天打鱼、然后一个非常漂亮女主角过来，她爱理不理，反正就在桥段的，是不是？ 是， 对对。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那种感觉哈。 西雅图风情， 我们当时没住上，但是我们去查了，说那个房子一个小那种房子卖也就是。不到500万人民币吧，好像是，反正就是我们感觉是特别奢华、特别高档，在当地 特别奢华、特别高档， 在当地就属于那个简陋的那种。 500万人民币。 不到500万人民币，反正就是它在很，比如它很中心的地段，就感觉大 house 海边的， 对， 就感觉海景别墅那种感觉， 海景房别墅，而且是精装修， 对 对，很奢华，不到500万人民币， 其实不贵哈，就是 而有当地的特色， 那种 feel 来讲，老百姓不爱住，人嫌潮， 哦，是这样的， 在这儿， 他们每天的闻着咸湿的海风，闻够了。 是大自然，你就刚才说就是公园嘛，就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溜达溜达，崩就坐那儿的公园不收费，就跟什么海德啊、英国那种有没有这样的？ 差不多，刚才那个先锋广场就 也类似这个 的，因为它不是很大，这个城市 它是有绿地的部分是吗？ 有 哦， 但是周围那些就国家公园什么的有好多，离着也都挺近的，就美国西部的那些大国家公园，好多人。 西雅图附近也有， 也有，我们这次没去，但是。听他们说经常会自驾去，全家弄一车，把所有的人车狗什么全装上， 就露营那种房车吗？ 对， 也不是，毕竟是房车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就是对，都能找组织到那个房车那种力量哈，就是、那么多人、 哦、 但是普通老百姓家哪怕开一小车，反正就把所有的背过去玩什么全塞里，然后就一起去露营，他们去那种公园 那也挺好， 他们管那个叫公园，就我们门口这种 了解，那不叫公园， 叫街角 啊，那街角， 对，街角， 对对对，他们意识不太一样，公园就 是 国家大的那种的， 是 对开车出去的 那 种 小的叫口袋公园，我们就相当于我们那是口袋公园吗？ 对对， 我 们管一下通州和东城的公园。哎，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美国的城市哈，其实我是没有去过美国的哈，虽然有一个签证也过期也没有去， 我还没有美国签证你。 所以说就是签证很重要的啊， 对，签证很重要， 大家这个面试的时候面签的时候一定要 小心，我在想他能不能给我签下来， 小心谨慎啊。那就是比较我们的梁岩去过美国的几个城市，又去过几个，想想的话，西雅图 都去过吧， 洛杉矶、纽约，咱们说说这三个好了，洛杉矶、纽约和西雅图。 旧金山可能也去了， 去过 波士顿， 我特别喜欢旧金山， 旧金山， 哎 呀，都幸福了，小美，哦，那真的对，就说咱们就说不多四个，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西雅图，纽约是 大都市，东城的代表。嗯， 东城， 东城， 你是不是新的吗？ 是洛杉矶，是海淀的。 东部的代表， 不 是有句话， 洛杉矶是朝阳的代表。 有句话说，就是你爱他，跟他去纽约； 嗯， 你不爱他，也跟他去纽约嘛。往起名嘛，北京人在纽约嘛，对不对？ 啊， 我没看过 啊。纽约给你的感觉，你觉得是什么样子？ 哦，纽约，因为我以前我闺蜜就在那儿生活很长时间，所以我对这个城市特别有感情。 嗯，什么感觉？纽约 就跟北京差不多吧， 大城市、大都 市， 恨不得呀，就是咱们这个十几平的地方，你能听到15种语言， 对， 是那种感觉的地方。 每个人都带着梦想，带着一身的那个傲骨，在纽约卑微着生活，就那种。 哎呦，带着一身的傲骨，卑微谨慎的生活。 嗯， 这是纽约给。难道不是他们都没去洛杉矶吗？ 这时候刘欢出来，太嘛给你 ，You ask me， 你都这听不听？ 对，我就想问问，那这些一身傲骨的，怎么不去洛杉矶发展一下试试？ 哎、说到西部的洛杉矶， 对啊，朝阳的代表， 你觉得是什么感觉？ 洛杉矶就是一个造梦的地方吧， 你看， 全都是 造梦的地方。 你看，是各种电影、音乐呀，全都在那边。先锋艺术、舞蹈家全都在那儿。 好，那我就想问，纽约和洛杉矶到底都是造梦的地方，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个是工种不一样 啊，我懂了， 对不对？反正洛杉矶，我觉得就比纽约更娱乐化一点。对吧？它娱乐性比较强一点啊， 而且人更热情一点，毕竟就是这边阳光明媚嘛。 你看天气很重要。 纽约那边都是阴雨天气吗？居多？ 它是东北的那种气候， 东区 比较冷，冬天比较冷。 对， 好，那么旧金山来到了你最喜欢的部分。 嗯， 旧金山这个地方， 旧金山就是它是一个山城，然后你走到哪儿都是你要往上爬的那种感觉，然后经常是爬完了一个坡就往下，比如那九曲花街嘛，就嗖就下去，然后一路上都是鲜花。就觉得人生的很多那个想法呀、什么的都在这，都很澎湃的那种，让你想很多。我觉得 哇，旧金山，我一直觉得虽然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我给我的印象好像旧金山是一个缩小版的、浓缩精华的洛杉矶， 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对， 对， 更往上游走一点，就是按这个娱乐产业来讲，那个旧金山就是更往就剧本啊、创意啊、前端那些。 哦，原来它也有，我 有 啊， 对对对对。思想的那方面，然后 幕后都大制作， 对，当然了，都是隐忍的艺术家， 对， 对， 导演是不是都在旧金山？导演、制片， 我可崩溃了。不管怎么样，反正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 嗯，是是是。 西雅图是今天咱们的主角。 嗯， 西雅图，你觉得是什么感觉？ 西雅图是一个治疗情商的地方，我觉得。 是吗？ 只要你失恋了，你到西雅图，你满街觉得那个人和你都是同类。阴雨蒙蒙的，永远是那个带着一种雾在那个玻璃上，就感觉好像那个眼泪水 很朦胧。 西雅图这个城市就像那个泪水在眼珠子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 哎呦，那西雅图好脆弱。 周总， 啊， 那个这个地方比较适合你，点一点嘛。我年轻的时候吧，我现在更适合纽约。 哎，去纽约吧。 东城啊，啊是，哎，不管是什么，我总结几句啊。 你说。 这个作为这个， 是现在周总住在东城。 对。这几个在场里除了导播老师就是我最大的 啊， 我就跟各位形容一下美国是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向往的地方，毕生向往的地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去。 哎，一定有机会的 啊。那个我可问一下，这个签证年龄没有限制吧？ 但是那个褶子啊什么的得去。 你打个超声刀先。 应该是那个，反正是你，我就自我感觉呀，不管是那个纽约， 还是洛杉矶， 还是波士顿 啊，不，怎么又出来波士顿啊？ 还是西雅图，它都是我们印象当中一些发达、超级发达的城市。 对对对。 为什么有《格雷医生》？为什么有《当幸福来敲门》这些电影在这边拍摄？西雅图其实就像我们的 Rock 说的那样，就它是有故事的一个城市。 对。 因为它老阴雨绵绵，而且拍的都是那种苦情的电影。对吧？ 对， 不是那种阳光，它不是说美国派，它不是那种电影。所以说就会自然加上那些情商的符号。 哎，是的， 对吧？不管你是一个美国通，还是只喜欢美国其他一些城市，我觉得西雅图也是不应该错过的一站哈。找个时间，别太冷的时候。 对， 夏天。对对对。而且人没有那么多嘛，不是说不像什么纽约、洛杉矶那么多的人。 对对对， 可以去西雅图感受科技和复古的力量啊。 是的，还可以去自驾到周边的国家公园感受一下。 我们的辣妈呢，你爸可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就不最近又要传到出去玩吗？ 要硬走， 要硬走，有没有目的地？